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30集。 这一刻也是如此，两个世界。归晓生活的那处是陆延辰过去10余年坚定戍守却不算了解的世界。归晓左肩倚着靠背去看开车的男人，对着窗外风景竟有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路尘的感觉。这一路去二连浩特起初很是顺利，到天黑下来的时候车爆了胎。陆延辰将车停在路边上，亮了信号灯，翻了翻后备箱，没找到三角警示牌。 有伞吗？ 哦，有。 鲜艳吗？ 嗯，暗红色的。 归晓从堆满的后备箱里找到自己的一个小袋子，拿出伞给他。陆延辰倒很是满意他这暗红色的伞，撑在车尾150米开外，又将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丢在伞下，全当警示牌。两人的行李堆在路面上，陆延辰拿了轮胎扳手和千斤顶，不慌不忙地换着轮胎。陆延辰做什么，归晓都在旁边专注地盯着，还在他勾下腰换轮胎时就蹲下身，双腿都屈起来，双臂交叉着搭在膝盖上，凑上去看。看陆延辰将备胎对准车轴和螺孔，一脚踩在轮胎底部侧面拧螺栓。 用脚踩着有什么玄机吗？讲讲。虽然我的车轮胎是防爆的，但万一碰上不防的，我也好自己换。 陆延辰拿眼睨他，去将千斤顶放下，按对角线顺序将每个螺栓彻底弄紧了，才掂着手里的扳手半蹲下来。 你不用学。 月光照的人影也不分明，仿佛淡淡的一小滩墨迹在两人的脚下。归晓挪动两脚，将身子向前探一探，面前蹲下来也比他高出一大截的陆延辰瞧清楚了他蠢蠢欲动想要做的事，嘴角线条愈加柔和，无声地笑了。 干什么？ 亲一下。 陆延辰一动不动，假正经。归晓郁闷地伸手轻轻推开他，明明没有用力气，陆延辰却就是向后倒去，在坐到地面的一刹那，完全没有任何停顿地抄住归晓的胳膊往自己身上一带。归晓完全是前扑摔倒的姿势撞上他的肩，右膝盖撞到路面的前一刻被陆延辰稳稳用手掌垫住，缓冲完才抽回手环上归晓的腰。这姿势光天化日啊，不，月黑风高的跪着跨坐在他的腰上。算了，就算碰上什么车过去也没人认识他们。归晓轻轻将下巴搭上陆延辰的肩，望着远处无边无际的黑暗，觉得这么抱着也挺不错的。前后无车，没建筑物，也没有人造光源，安静的只有风声。啪嗒一声轻响，没几秒又是一声。陆延辰没有拿烟，却玩起了打火机，顺便轻哼了两句歌。就两句，归晓辨得出那是灰姑娘。 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 在一起后的那个暑假，两人大多在镇子上的游戏厅和台球厅里泡着。那个年代夏天没空调，游戏厅人多，闷得很，烟味汗味融在浑浊的空气里，掺杂大小游戏机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人影晃动，时不时某个角落会爆出大笑。归晓穿着短裤，腿下黏腻腻的出了不少汗，坐着也不舒服，挪动了一会儿 想起一件悬而未决的心事，仰头去看斜后方的人。 陆晨， 嗯， 那天在台球厅，你为什么要陪我打台球？ 谁知道？ 说实话，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啊？ 怎么可能？ 归晓把脸涨得通红，咬住下唇，也不再言语，按下 start 开了新局。差不多快输光时，正准备走人了，岂料一大盒新买的游戏币又被搁在眼前，他更气了，抓了满手，全部塞进投币口，继续输。陆延辰倒不大在意，在归晓身后和海东聊天，偶尔无聊哼两句歌，起初归晓也没留心，后来连输几局，偷摸听了两耳朵，就立刻心花怒放了。到现在，归晓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那首歌词，穿过那漫长的岁月。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车笛长鸣，归晓回头望去，看到白光笼住孤零零的那一把暗红色的伞。这一瞬的景象，恰应了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也不对，应当说“众生皆行人”。有路过司机看到他们的车孤零零停在路上，踩了刹车。 哎，要帮忙吗？ 归晓仿佛被这话烫到，仓促挣脱他。 修好了，已经修好了。谢谢您啊。 好，成。再往前边开半小时就能看到二连浩特。既然修好，就别耽搁了。夜路终归不太安全。 司机倒是好心肠，归晓答应着。看人走了，陆延辰也起身将行李和工具装好，继续上路。上一趟来，二连浩特是被雪覆盖的。等他们进了城区，雪倒是都化了。陆延辰接了个电话，很长，可他却没说几句，惜字如金。 是我爸吗？ 不是，恭喜领导。 宽阔大马路上没有太多的车，偶尔开过去几辆都是那种类似北京吉普的俄产车。归晓在猜陆延辰此时的心情，哪怕自己也会因为他在西陵郭勒盟待了这么久而对这里，尤其对二连浩特这个城市有着独特的感情。这次是陆延辰订的酒店，行李送进房间后，他告诉归晓， 我离开前打了个报告要出境，出了点问题，今晚要回去一趟。 当兵的出国难于上青天，这点归晓清楚。先前在北京办出境手续时，陆延辰也说了自己的关系都在原来地方，让归晓先不要管他，办自己的。所以陆延辰眼下这么说，归晓倒担心了。 要不你留在二连浩特，我帮你去见一面秦小南的妈妈，把户口拿回来。 回来说。 那你大概几点回来？ 归晓想看看自己是要先睡还是等他。陆延辰看上去心情很不错。 很快。 那我等你回来。 嗯，早点睡。 归晓送他出门。陆延辰离开酒店，开车直奔电话里被告知的地址。夜风透过窗口吹进车里，这么冷的天气，他的血却是滚烫。归晓简直就是他的福星，万万没想到陆延辰退下一身军装前最大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之前抓的那批偷车贼属于走私犯，贩卖渠道非常成熟，和境外势力也有勾结。那天警察初步审过偷车贼后，简直如获至宝，打了报告上去，顺藤摸瓜，就在春节刚过收了网。这一抓 竟抓到了意想不到的大鱼。本来中队领导想把陆延辰连夜招回来协助审讯，可他人正好回来了，于是就在今晚提前开审。很快陆延辰开到了地方，他将车往停车场随便一个角落一塞，下了车往大楼右侧那扇门走去。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你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